娃娃过桥。布娃娃五寸高，穿着一双小木拖，咯嘟咯嘟往前跑，咯嘟嘟过木桥，不小心跌一跤，扑通，一只木拖掉下桥。布娃娃哇哇叫，拖下另外一只小木拖，急得咯嘟咯嘟敲呀敲。谁在哭？谁在叫？小木偶出门瞧一瞧，谁在哭？谁在叫？小木偶一瞧，瞧见了，还有，还有。小木背来半只西瓜皮，正好，正好，就把西瓜皮当船摇。小木拖在水上飘呀飘，西瓜皮在河里摇呀摇。飘呀飘，摇呀摇，小木拖慢慢飘，西瓜皮快快摇，不一会儿就追到。小木偶去捞小木拖，扑通，西瓜皮翻倒了，吓得布娃娃哇啦哇啦大声叫。只听咕嘟一声响，水里钻出个木脑袋，对着布娃娃哈哈笑。 我们木偶不怕水，刚才洗了一个冷水澡。 西瓜皮翻过身，摇呀摇，靠近桥，看见小木拖还在水上飘，一把抓起来就往桥上抛。布娃娃接住小木拖，布娃娃咯咯咯咯笑。 小木偶，谢谢您， 小木偶您真好。布娃娃穿上两只小木拖，咯嘟咯嘟，小小心心过了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